这个呢本来是一场试驾会，但是呢由于周末一场如约而至的大雨啊， 如约而至的大雨 ， 说好了我们要试驾，它要下雨是吧？ 是这样， 你知道给我留下什么深刻的印象吗？ 嗯， 就老车每次去试驾中华的车型的时候，多多少少一定会有一些问题吧？ 是是是，对，多半是不是车辆问题啊？多半是天气在， 对， 天 气天 公不作美， 就是。对， 对吧？去年年底那个天儿太冷了，然后告诉大家也没 试上， 结果呢，今年这个就是如约而至的大雨啊、结果让大家一个 又没试上。 对、 哎， 临时主办方决定将试驾改成了试乘、 哎。我能问一下吗？当天整个的试驾科目都包含什么呀？ 就只有两个简单的科目，一个是直线加速，主要针对的是这台车搭载的 1.6T 的发动机，再一个呢是一个。绕圈的一个试驾，这个其实说白了就是来看整个车辆的一个运转时候的稳定性。 它这个绕圈是指赛道的绕圈吗？ 不是不是，是用锥筒摆了一个大大的圆，然后在车头上放了半杯水，然后呢、顺时针来开这个车、看看这个水的整个一个平稳，这个水面就是杯子里的水有没有溢出来，然后整个看看它的 就是一个圆圈是吧？ 对，就是一个圆圈，简单的，很简单很简单，就是一个圆圈。 测试它的发动机的百公里加速， 对，这是一个，再一个就是来 稳定 性 平稳， 那 就是这么两个。 你试乘的时候，这两个项目都是教练来完成的吗？ 对，试乘尤其是百公里加速的时候，零到一百加速，这是由教练带着我们车上两个人，一起来完成这一项体验。 那人多的话，就加速会慢，刹车会， 那是 距离会长， 那是一定的。那是肯定啊，你上的重量不一样了，那你刹车距离跟加速整个体验还是不一样的。但是从整体来看的话，整体感觉还好，因为这台发动机，也是 V7 的一个亮点。它是跟宝马合作这么多年一个比较，怎么说一个结晶，也有了拿到了宝马，对，宝马拿到了宝马的授权，这台有很有历史的一台 1.6T 的发动机， 对，王子 发动机，对。然后这台发动机在现场呢，它还是准备了两个这种竞品车型来可以。做一个对比测试，但是 还有竞品车型呢。 很遗憾，就是大家都对这个感兴趣，那两台有点受冷落了，放在旁边一直也没有人去感受那个竞品车型。反正至少我那时候看的，我还没看到，所以也不知道那两台车到底是这那个 怎么样、 零百的时候到底是加速怎么样。但从目前当时坐在那个车里面的一个体验来看的话，这台车还可以。 我在想，要不哪天拿一台 V7 试驾吧， 也可以。 就是这样的话，我们会综合详细的来考量一下这台车。而且说句实话，我对于那台 1.6T 的发动机还是有点感情的，因为毕竟当年的宝马跟 PSA 集团的共同努力出来的一款发动机 是。 然后我特别想了解一下，就是咱们国产了之后，然后和中华的底盘，然后包括变速箱的这样的一个 结合， 究竟会擦出什么样的火花？ 是是是， 那就等于是三家大厂的工程师来做调教嘛。 对，这台华晨中华V7 它的一个诞生其实还挺有历史的。首先刚才你提到那几家合作，像宝马在里面，也还有博格华纳在里面。然后它整个这个。这一套体系下来，还经历了像比较严苛的这种各种道路啊、路况的一个综合测试，才得出这辆 V7。所以大家对这台车还是非常感兴趣。 这车大吗？ 只能说我觉得尺寸尚可，谈不上就说外观看上去特别那种魁梧啊，说它哎呦这好大的一个，没有这种马上这种感觉。但是你坐进去之后，没 宽敞， 又没有这种压抑感，对，比较宽敞。所以说这种视觉比例，然后整个内部空间的营造上也都还可以。 因为我没有现场看过实车的 V7，所以他给我留下的印象就是挺壮的这种。 对，看上去也是挺就比较有肌肉的那种车型。但真正的说你仔细来看，哎呀，是说像揽胜那么大也没有那种压迫感，又没有。这台车的整个细节还是挺到位的，你像 LED 的前大灯，然后还有尾灯、制动灯啊等等。它这个有一个小细节，就是油门踏板，它是使用那种竖着风琴式的，不是那种吊着的那种的。还有一个，它这个颇具宝马那种电子的挡杆鸡腿，大家都说那个宝马上那个叫鸡腿大鸡腿，它这个也是非常形似于那个电子挡杆，所以也是非常的很好看，手感也还可以。 它的前排我看还腿托也继承了宝马， 腿托是可以调节的，前后大概能移动了2到3公分。 哟，这 还有一块竖着的那块大屏， 就是我觉得啊，尤其他那个我看图嘛，之前他那个双色的拼接的那个风格， 对， 还挺漂亮的。 是是是，他有这个内饰，就是棕色，也是其实大家能有些地方看上去还真的很饱满那种风格。 虽然这个中华V7啊试驾总是会有一点点这个小插曲，但这个车还是值得关注的。那刚刚老车也跟大家简单介绍了，我们休息一下回来来说第二辆车。 目标锁定，身份信息正在确认， 车身线条大胆前卫，配备 V8 引擎，全时四驱系统，全铝汽油发动机，最高时速超过每小时300公里， 非常解析各款车型驾乘感受，非常体验。 是好是坏，非是不可。 欢迎回来，我们这个第二辆试驾车啊，是最近大家都非常热议的大众的探歌啊 T-Roc 这款车，现在活动特别多，各个地区在举行一些上市发布会、体验会和试驾会，所以大家的关注度也比较高。那我们也是第一时间拿到了探歌的这个试驾车，来跟大家今天好好聊一下。我们都开过了，红窗啊还进了山了，我们之前不是发了一个那个视频嘛，对吧？然后大家也都看到了，来跟大家聊一聊。 咱们应该分三段，怎么说啊？因为二位应该有短时间的驾驶，然后我呢正好赶上周末，我当时呢心情也确实是觉得想出去放松一下。你知道我是喜欢跑城市路面的人，我不愿意到泥地里边去豁。那天我就着了，就是你知道吗？就是当你手中有一台四驱车的时候，然后又正值你心情又有些许的堵塞的时候，你就想出去亲近一下大自然，走一下之前不太愿意走的路。然后于是呢，我就正好在那个周末把车开出去了，从城里开到城外，然后我也没设导航，大概骑呢我就知道那边有条河，然后我就奔着河岸去。然后很多路吧，它就是我从公路上之后就开始下到这种土路，土路之后我还要穿过林子，穿过林子，然后最后到了河边。原来那片河边吧应该是河岸，因为今年雨水比较大，所以河岸呢我就下不去了。所以我就开了那样的一段路。稍后呢，我也会把它在这个泥地啊和这个，就是土路上面的一些表现跟大家来详细说。二位的话，应该就开的是还是公路是吧？ 对，因为我们开公路，相对来说驾驶的时间肯定是短一点。但是我之前有跟那个其他的媒体老师了解过，因为他们之前开那个探戈，就是爬坡啊什么的，出去做了一趟长途的试驾，然后我们也有聊到这个车。反正公路上开，我是觉得挺好开的，因为我本身对探戈的车就相对来说有一个主观性的好感，因为去参加了他的发布会啊，然后这款车整个的一个年轻化的一个状态，让我看到了大众在 SUV 市场上的一些用心，所以开起来我是觉得城市路面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相对比较好上手，包括它的方向盘调教呀，包括它的一些丰富的配置都是可以辅助到这个车辆驾驶的。老车觉得， 从我这儿来说的话，这辆探戈跟以往大众的车型在驾驶感觉这方面没有任何区别。我是这样感觉。 我以为你会说啊，很久没有开大众的四驱车了，感觉我不太一样。 没有完全感觉出来它跟 其实我说实话我还真的挺想听红城说他开一些山路的一些感受，因为我觉得啊， 其实 就是像探戈这一类的车，它可能开在城市路面的平顺性一定要比开山路的要好。 是这样，我们要从这个车的一个结构来看一下，就是它虽然说是有四驱系统在里边，但是它这个四驱 跟你想要越野的那个四驱的毕竟不 是 一个事儿， 还是一个辅助用的，仅仅是辅助。在城市路面开的话，其实跟前驱也好，前驱车吧，这个差别没有那么大。但是它的亮点在哪儿呢？我认为就是它的一些新的辅助功能上面。 比如呢？ 我是开的时间也不算太长，只是说开回来，然后在路上有经历了一段堵车，这时候我体验了一下它那个 ACC。 特别好用。 这个 ACC 其实在很多车型上都有搭载，我们在其他品牌车上也试过，原理大同小异。跟车无非就是远近标准这三个，然后对，这个时候它体现着一个优势在哪儿呢？就是 省去你老去自己踩刹车这个频繁了， 嗯 啊，频繁踩刹车， 嗯， 你比如说你设定到这个值是50，你像咱们三环限速80，在拥堵的时候你能开到50，那就已经算快的了。 对， 那这个时候前车跟你距离近了，它自电脑就介入这个制动， 嗯， 哎，这个时候你就很放松，只要是把这个绑好方向盘。你的脚稍微的就是不用踩下去，就是背着点刹车不用踩， 嗯， 这个时候电脑完全替你指挥这个车辆， 嗯， 它离你远了它又自动的补油，然后你再往前跟进， 嗯， 这个时候我觉得驾驶起来就相对轻松。再一个，这个车配了一个，大家都知道大众愿意配的音响一般都是丹拿， 嗯 啊，高级点车是丹拿音响，再往上那奥迪可能是 BOSS 或者 BNO， 但这款车是那个叫什么来着，魔音是吧， 对，魔音， 哎，这个觉得就是一个年轻化的一个体验， 对，其实就是一个，啊，主打年轻市场。 而且这个车 是选装的啊， 啊， 还得加装 啊，对，是加装的，啊，顶配是不需要的， 顶配也需要加装， 啊，顶配也需要是吗？ 对， 嗯，那 OK， 这个又是一贯的做法啊。 我们试驾车来了一辆顶配的四驱的，所有的配置都配上了，还加装了这个魔音的音响。 对，这个车其实有一点跟这个配色上跟甲壳虫有点相似。我们之前借的甲壳虫那个翡冷翠的时候，车身是翡冷翠，然后它的里边也是跟车漆一个颜色， 对， 这辆探戈其实也是跟那个一样，外面什么颜色里边的这个装饰板也用什么颜色， 就还是抓住了年轻人的这个喜欢颜色的这个心理，啊， 这个车确实在外观有些设计确实很讨巧，很年轻，尤其它那个日间行车灯，它是那种不规则的 矩形， 对，方就那种形状， 嗯。我其实还想聊一聊这个探戈，因为它驾驶模式有好多种，我就聊我试过的吧。就是一开始上手是运动模式，哎，觉得还不错。其实当时我没有觉得方向盘有多重，但是相比于之后切到了就是正常的这个舒适的这个模式下开的时候，你就会明显感觉到方向盘的调教是不一样的。那个运动模式下的方向盘是重的，然后你开到舒适的这个再去开的时候，方向盘就变得很轻，所以我觉得探戈的几种模式的个性还是挺鲜明的。 就其实说到这模式，我觉得他还做了很多自己想去做的调节和区隔。 我觉得区别还是挺大，就是让你一下能感受得到。 就是它模式很多，然后还有支持自定义，所以说我就觉得特别好玩。这个模式呢，就是还是确实他也做出了这个调整啊，哦。城市路面，刚才老车说的那音响。我其实有一段我没有跟你们聊，就有一天晚上正好我跟我朋友他心情不太好，然后我大拉上他，我们就出去转，我们就开到了工体，开到工体吧，已经晚上大概11-12点钟了。后来他说你有歌吗？我们听歌吧。然后我当时是下了一些欧美的最新的那个 Promon 类的一些试音碟，都是欧美挺劲爆的这种。然后我把那 U 盘插上之后，因为声音开很大，我们俩下车了，然后我把车放在那儿，我们两个就站在车远处去看，然后你就看工体那边形形色色的年轻人啊，就绕车转，然后听一听，看看车，然后走，看看车，然后走。就是那个音响，我 是不是因为你车上挂俩特别大的牌子“探戈” 啊？也有可能， 因为他那个车牌真的就是试驾车的车牌，完全就是那个“探戈”的那个字样。 我们是临牌嘛，但是 对展示车的感觉。 这台车如果说听这种电子舞曲啊，包括现在的欧美流行音乐的话，它调的真的是很不错。但是同样的一台音响不是完美的，你要那让他去听交响乐的话，恢宏的部分能听出来，但细节部分就捕捉不出来了。反正呢，我也算做了个叫什么叫这叫行为艺术是吗，开着探戈在工体放歌是吗，算不算， 嗯， 行，那这段呢我们先跟大家说到这儿，回来之后呢我也跟大家来汇报一下我出去野的这段路啊。 宁等一分不抢一秒，今天的你有没有做到呢？大家好，我是 Kelly 佳丽，特别提醒大家，车开得快并不能说明驾驶水准高，尤其是十字路口千万不要超车。 欢迎回来，我们今天跟大家聊一聊探戈的这个试驾感受啊。我还要夸一点，我觉得探戈这个静音做的还是挺好的，但是就是你相对于这个胎噪发动机的噪音肯定是比，我是觉得比高尔夫出色，但你要说真的要是鸡蛋里挑骨头，就是它开起来的风噪可能会相对来说比较大一点。 它毕竟还是要比正常的高尔夫要大嘛，所以说很多细节的地方还是要再要规避一下。 好，来聊聊你的这个就是进山经历吧。 其实我说回来啊，就老车那句话说得很对，就是虽然说这台车有搭配四驱功能，但是它起到脱困的作用呢，要就是应付一些特殊情况的路面要比脱困要强。就是我那天是正好赶上下完雨去这个河边，在树林里边有很多泥地，就包括下完雨之后那里边它会变得非常的泥泞。 嗯， 我这个时候呢，我非常清楚地感受到它前后这个通过多离合器片来这套四驱系统给我带来四个轮子带出来的这个状态。 嗯， 就是它四驱的反应还挺快的，比如说我前轮这边打滑了，后轮立刻介入也跟着往前上。 嗯， 这样它会给你这个脱困的力量嘛。但倒霉催的是什么呢，这台车给我们配的是公路胎。我进 胎不行是吧，抓地力不好， 我进泥地就废了。 这种车， 所以最后是你推出来的吗？ 真因为就中间确实有一段就是四个轮子都在转，但四个轮子都没有摩擦力。 嗯， 所以呢 这很正常。 我呢就只能用土办法，我把泥塞到轮子下面，把树枝塞到轮子下面，这样把四个轮子的这个 稍微垫起来点， 哎，这个摩擦力加上了，然后我倒出来转过来走。 嗯， 哦，其实是这台车的一些脱困能力我觉得还是没有问题的，比如说双前轮打滑后轮驱动推出去没问题。嗯，然后包括哪怕就是有这种交叉的，就左前轮跟右后轮这样斜角的，有两个轮子脱困它都能够做得到。 嗯， 所以说它能够兼顾的，我们比如说我们走这种 offroad 就是路面不太好的泥地包括雪地，我觉得这都没有问题。但是如果极限越野的话，我推荐大家伙就不要去瞎尝试。 嗯，那肯定。 首先 1.4T 的发动机它就算是高功率的，它到四驱上面它就要分配给四个轮子，那么它250牛米的这个扭矩可能就不是很够用了。如果说 2.0T 那台我觉得还相应来说好，但是我觉得 1.4T 的话够用也就差不多了。 你有开这个车爬很高的这个山坡吗？ 这个爬坡没问题，就是这样。 行人力是不会担心的。 给你一台奥拓也爬坡也没问题。 不是因为我不是，它正常爬坡肯定是没问题，因为 1.4T 的平顺性还是挺好的。 嗯， 但之前我也有听那个媒体老师说，就是在它越很高的那种半山腰的坡的时候，可能出段会有这个疲软的现象，你要就是就是紧逼它那个转速，让它上来了，它才可以就给你持续的输出。 嗯，没办法，首先车重在那儿了，1.4T 的发动机，就算它再有劲儿的话，它也是有极限的。 嗯， 这台发动机的变速箱其实是可以配到400多牛米的这个最大扭矩的。 嗯， 用的还是不错的，但是我们国内并没有进 2.0T 的那个版本。 嗯， 现在就是 1.4T 的高功和低功率。 嗯， 也就是那150马力、250牛米那款，还有那131马力，还有那个225牛米这两款发动机。就是它四驱好在搭的是高功率的，但是我还是那句话，1.4T 是有极限的。 对，所以因为我们没有试过，就是其他的媒体老师可能去到了很高的山上，或者是那种去开探戈去体验，所以我就问问你，因为你进了林子嘛，有没有这种情况？ 我走的是脱困路线，没走千里力测试路线。 对。这个不能像我们玩那个游戏里边把车开的那么疯狂那样的啊，那是不行。 但我真 是这车， 但很可以了， 应该还可以。对， 我那个成片我回头可能会剪出来给你们看。 嗯， 真的是那路特别不好走。 嗯， 那泥都压得拢很深了。 相对于这么一台这个城市道路的这个 SUV 车型，也是蛮为难的了。 颜值这么高， 也是一个考验了。因为我们主打城市的，你为什么要开我们去这个脱困？ 就是，我觉得拥有一个四驱的能力，就要让这台车 试试是吗？ 去试试它究竟能够走多远。 嗯。 对吧？就像我们有的时候也经常喜欢放飞一下自我，就感受一下自己的极限一样。不过说回来啊，这台车漆面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嗯， 怎么讲啊？我进林子，我车都刮得有点心疼了，因为那个林子旁边不有小树枝吗？ 嗯， 我特别担心说新的试驾车给人刮的全是道子。 嗯， 但是当我从泥地里把这整个泥巴巴的这个探戈开出来之后，我洗完车之后光亮如新。 嗯， 哎，这个漆面我觉得就做得不错，这一点是让我印象非常深刻。 嗯，但是有一点我觉得它应该再防护一下。 哦， 你刚刚说这就是防护，我觉得是里边哪儿呢，就那块液晶屏。因为都知道啊，这个全液晶屏现在已经属于虽然不是太稀罕物了，但是只有顶配车型才有。 嗯， 那这块液晶屏它外面就没有那种传统意义上那个罩了，